松的滋味，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 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？事到如今只好祭奠吗？任岁月风干，理想再也找不回真的我。 抬头仰望着满天星河，那时候陪伴我的那颗，这里的故事你是否还记得？ 经典解乐角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解乐角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。我是爱音乐 DJ 林奇。我国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于近日开启，国际原油价格一度涨至近两年高位，对应调整幅度或在280元到300元一吨，刷新年内上调记录。近日，我国公安部和国家文物局对外发布中国被盗文物信息发布平台，平台至今已在19个省份采集新中国成立以来被盗丢失的文物信息数据达到22,030余份。近日，巴拿马总统巴雷拉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共同出席开馆仪式，这将为中巴关系开辟新的美好前景。近日，孟加拉首家机器人餐馆开业，机器人受雇当起服务员。该餐馆由中国 HZX 电子科技公司与餐馆方联合开办。即日起，北京儿童医院顺义妇儿医院可通过手机微信预约医院号源，省去排长队挂号的时间。其中，微信服务平台包括预约挂号、门诊查询、检查报告查询等多项服务。北京市将设一批社区办园点，满足适龄儿童入园需求，缓解入园难问题。将设立一批接受3到6岁儿童接受保育和教育的社区办园点，支持帮助条件较好的无证幼儿园，创设条件使其符合社区办园点要求。央视乘胜追击打造记录式综艺《国家宝藏》，定定档12月3号播出。节目官方微博公布，演员张国立将担任《国家宝藏》的讲解嘉宾。 现在却怪他怎么那么傻。 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主播英奇。今天是11月18号，星期六，这周末你计划去哪儿玩了吗？双休日气温较低，尤其是在夜间，看来这个周末咱们是被冷空气给冻住了。出行要注意防寒保暖，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吧。今天北京最低气温预计在-6度左右，最高气温在5度左右，西北风1到2级，照比昨天的风力呢收敛了很多，空气质量凉，天气晴。而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-6度到7度左右，明天白天的气温预计在-5度，最高气温在7度左右。天气寒冷之际，同样是穿大衣，有的人呢丝毫不怕冷，火力十足，而有的人则总是冻得哆哆嗦嗦的，手脚冰凉。其实呢，除了体质原因，饮食和习惯也会影响一个人的抗寒能力。那么蛋白质、脂肪、碳水化合物这三大营养素就在人体内转化为能量，可以帮助我们御寒。冬天的日照呢时间很短，容易引起身体缺钙，而钙离子有助调节肌肉的收缩与舒张。富含钙的食物呢有豆制品、坚果等，而女性多食用富含铁的食物，像是动物肝脏、血豆腐等，都有助于御寒哦。北京市的公园呢现在都铺上了层层绚丽的秋装，而现在的陶然亭公园、独醒亭等多个景区已经是银杏叶铺地了，适合摄影爱好者的光顾哦。其中爱晚亭景区呢位于陶然亭公园中央岛，景点周围呢栽植了大量的银杏，现在金黄的落叶与爱晚亭相映成趣，非常好看。而在颐和园后山中玉露沿线彩色落叶与褐色、绿色等融合在一起呢，已经构成了晚秋时节特有的山林景致，这周末要去看看吗？国内游固然好，可是有听友选择在这个季节国外游。每到秋冬季节呢，很多人跑去泰国度假，以逃避国内漫长冬季以及国内的雾霾天气。由于泰国中南部地区曼谷呢地处热带，所以泰国天气终年炎热，整个11月份都在23度到30度左右。想要去泰国旅行的听友们呢，赶紧把压在箱底的夏季衣服拿出来吧。而除了泰国首都曼谷的拉玛大皇宫是泰国的必游之处，其实曼谷的夜市呢也是不错的选择。河边夜市是号称世界第一大的夜间集市，一旦你投入到其中呢，自然会被各种富有特色的商品吸引住。而河岸啤酒屋里的新鲜啤酒，街边的烧烤架上一字排开的鸡胸肉，相聚在很远的地方便能闻到。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就到这里，我是英奇。您对今天推荐的旅游景点还满意吗？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景点九六九和我们互动交流哦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99，我是爱音乐 DJ 音琪。现在呢，微信朋友圈拉票成了一种常态，各种商业和非商业的求投票在微信中泛滥，投票活动呢变成了拉票大战，曾经的点赞之交变成了投票之交，轮番轰炸的投票邀约呢让人累觉不爱啊。最近网上呢就有一个关于微信投票的麻烦事，父母把孩子的身份证、姓名、学校甚至照片都提供给投票后台，而后台将这些个人信息呢非法出售，不法分子呢拿到后编造重病车祸的消息，对父母进行了一系列的诈骗。有些家长呢为了孩子获得第一也会选择刷票，其实呢这一环节也暗藏猫腻。泛滥的微信朋友圈投票，你投还是不投呢？ 灼热电波，把音乐塞进耳朵，为精英注入能量。经典969，音乐最动听。最动听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像摩尔龙呢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

绍你，我不用介绍我，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啦，比什么都快乐。什么都快乐，流啊流的他哟，他哟我哟，心儿一个嘿嘿嘿，心儿一个嘿嘿嘿。你不用介绍你，我不用介绍我，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啦，比什么都快乐。他有，他有，我有，亲爱一个嘿嘿嘿，流啊流的他有，他有，我有，亲爱一个嘿嘿嘿，流啊流的他有，他有，我有，亲爱一个嘿嘿。 欢迎回来，您现在依旧锁定的是经典969，我是爱音乐 DJ 英奇。谈起高山族三个字呢，人们第一个想到的词可能就是能歌善舞，像张惠妹、动力火车、黄丽玲、张震岳等等，他们唱歌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奔放感，而嗓音呢又似山谷般的辽阔。在这中间呢，有一位被誉为山地歌手的女歌手，她就是戴爱玲。戴爱玲说，她在唱歌的时候呢，会将所有的感情投注在歌曲里，尤其是在唱这首《对的人》，像唱出了自己的心情写照。这首歌的作词人呢，姚谦为戴爱玲量身定作，歌词中“爱要耐心等待，仔细寻找，感觉很重要，宁可空白了手，等待一次真心的拥抱”。这段歌词呢，让每一个在路上寻找真爱的人感同身受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999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。在1997年的11月份呢，是一个不平凡的月份。歌手张雨生带着他最干净清亮的嗓音，永远离开了我们。转眼间已经20年过去了，有人还会记得他吗？当年20岁的张雨生开始就组建乐团了，参加了比赛，开始自己的音乐道路。1988年呢，张雨生自组了叫金属小子的乐团，并参加了第一届台湾热门音乐大赛，获得了团体组冠军以及最佳主唱奖，并录制原声合集《六个朋友》。而这张专辑收录了张雨生的成名作品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。 希望在动，

小心翼翼，直到把自己变成一座牢笼。